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98集。迟志涵抬头看着赵医生，赵医生对他笑笑，转头看向脐橙门上迟志涵曾经用来送饭的小窗口。 今天的反复不算大事，对他整体的疗程来说也没有影响。但是如果处理不好，让他再这样压迫自己的话，以他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是很危险的。我叫你出来呢，是想问问你，你知道他这么急迫地想要进入人群的原因吗？ 赵医生转头看着迟志涵。赵医生说话仍然是拐弯抹角的，让人第一时间很难抓到重点，松懈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先回答他的问题。可是迟志涵却理解了赵医生的意思，赵医生是怕迟志涵隐瞒，他怕他们两个私下里让齐成承担了目前无法承担的压力，所以齐成才会用这样激进的方式。赵医生和齐成的感情已经很深，深到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。赵医生自己知道，在可控范围内，他一直选择放养。直到今天，齐成出乎意料，突然昏迷。赵医生问他的方式，看起来全程都在隐忍，隐忍着怒气，害怕说多了会破坏他们两个人的感情。 他应该是想尽早和我去民政局领证。 迟志涵没有丝毫隐瞒， 我们两个感情稳定，他对未来开始有计划，在他看来，他的生命浪费了10年，他也会心急的。不管我们用多精确的词语描绘他这10年的心情，我们也始终不是他。 迟志涵看着赵医生， 哪怕从头到尾我都能理解，会心痛，我也没有资格说我自己感同身受。对于他来说，为了治愈，不管做得多激进，我都能理解，也都能原谅。赵医生，这和爱情无关，他是个很好很负责任的男人，他如果肯承担承诺，一定会想要付出。 迟志涵的眼眶微微泛红， 所以我说不出劝他不要激进的话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不管他的心理疾病有多严重，他始终是个人。在这个原则下，他今天做的没有错。你说的痊愈和我认为的痊愈从来都不是一样的。我和他在一起，从来没有觉得他有任何心理疾病。或许有时候会不愿意说话，激动难过的时候看起来会很可怕，但那只是他的表达方式。他今天打开车门去买花的那一瞬间，一定是觉得自己可以扛过去的。他撑到上车才晕倒，也说明他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在抗争什么，他没有操之过急，他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相信他，也不觉得他现在急着想要进入人群的诉求有什么问题。我会劝他更加谨慎小心，但不会认为他这件事是做错了的。 迟志涵说得很急，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，听起来杂乱没有逻辑。赵医生安静片刻后笑了，拍拍他的肩膀。 你一直都很相信他，这是最大的奇迹。所以齐成的方案真的是无法复制。我问你原因，告诉你那些话，也就是想看到你这样的态度。齐成度过了关键期，现在哪怕反复，也只是像今天这样的身体不适而已。我需要他身边的人像你一样有信心，不是责怪他操之过急，也不是责怪他为了爱情脑子发热。 赵医生说完，看迟志涵惊讶地看着他，脸上的笑容更大。 你说的没错，他一直没有错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身边的人劝他谨慎，他会听，而且会照做，却会对他最终完成康复造成影响，这一点和齐家人是无法沟通的。也幸亏他身边的人是你。 齐成需要自信，他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他对自己十年后痊愈重塑性格这件事情心里是没有底的。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所以本能地给你最积极向上的样子，给他自信，他会慢慢地找回自己。只是这个过程中，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还会发生。给他空间，给他自信，让他找回自己原本的样子，是我这个多年医生见他长辈想要请求你们的最后一件事。你已经做得比我想要的还要好，我忽悠你的最后一关你也顺利通过了。 迟之涵低着头， 两个人之间再相爱，有些难关还是只能自己走，身边的人能给他的也只有陪伴和信任。齐成到底还是幸运的。 赵医生说到最后语气里有感慨， 可以心痛，可以照顾他，也可以黏着他24小时不离开，但是千万不可以说他为了治愈自作主张，他现在太需要这样的自作主张了。 这是赵医生留给迟之涵的最后一段忠告，这位心理专家宣称这是最后一次忽悠他，这一次忽悠他用了他自己对齐成难以客观的弱点，让迟之涵下意识以为他不相信他们的爱情，产生了反抗情绪。一个可以谈笑风生操纵人心的人，偏偏人过中年仍然孑然一身，或许他真的看破了很多东西，也或许赵医生这辈子的挚爱真的只有工作。齐成在赵医生走后不久就醒了，迟之涵当时正在帮他换退热贴，四目相对，齐成似乎有些欲言又止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脸色苍白了，看得迟之涵心里一阵阵的痛，俯身额头对额头的贴了一下，皱着眉直起身。 明天如果还是39度没退下去的话就要挂水了，你手上的针眼好不容易好一点了。 会退下去的。 齐成的眼睛一直盯着迟之涵，语气没什么异样，但是表情仍然忐忑。 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来买花？ 迟之涵递给齐成一杯温水，问的时候嘴角仍然有梨窝。 求婚的时候忘记了。 齐成有问必答，因为不确定迟之涵此刻的态度，苍白着脸老老实实地喝了两口温水。 哼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蓝色的？ 齐成买的是一大束蓝色的绣球花，和昏迷的他一起被司机和安保大叔送了进来。迟之涵在齐成昏迷的时候找了几个瓶子插好放在台面上。 你房间里都是蓝色。 齐成一直在等迟之涵什么时候绕到关键点，也做好了被他糊一身鼻涕眼泪的准备。自己可能真的太着急了，这几天过得太像正常人，所以以为真的正常了，到底还是吓着迟之涵了。迟之涵却笑了，凑过去亲了下齐成的嘴唇，舔掉他嘴唇上喝水流下来的水渍，语气里带着真诚的喜悦。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花，好漂亮。 贴得太近，这样软软带着甜的嗓音让齐成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犹豫着要不要自投罗网。迟之涵现在的表情和态度让他刚才的谨慎少了一些。 你不生气吗？ 我有点心疼。 迟之涵亲完就钻进了被子，和往常一样搂住齐成的腰。 不对，我很心疼， 特别强调，顺便咬了一口齐成的手臂，手肘上的伤疤正好在他的掌心。迟之涵咬完之后开始习惯性用手去摩挲伤疤，都是之前经常做的小动作， 毫无异样。齐城问得更详细了。 这不是疗程的一部分，你不生气吗？ 迟志涵却问了一个不相关的问题。 如果我接了一个单子，让我一天之内准备50个人的小宴会，你会让我接吗？ 齐城下意识皱眉。 会很累吧？ 嗯，但是那50个人在美食圈生意都不错。 迟志涵抬起头看着齐城，齐城想了一下才慎重回答。 会吧。 既然是迟志涵的乐趣又能掌控好的事情，哪怕自己会心疼，到最后齐城也仍然会同意。 你现在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，治疗的事情你是专家，赵医生也说过你可以用一些自己的节奏定适合自己的方案，就算你今天晕倒了，接下来几天又得在床上了，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生气的。治疗本身就是有反向作用的，每种病都这样，更何况是心理病。而且今天赵医生又套路我，幸好我一开始就挺相信你的。 迟志涵乐呵呵地揪着齐城那块伤疤上下晃悠了一下，来表达自己打败了赵医生的激动心情。齐城的手指正习惯性地摸迟志涵的耳垂，听到这样带着炫耀骄傲的语气，微微怔住了。不是因为他那么信任齐城，而是因为齐城自己心里对这种信任没有丝毫意外，像是本来就应该这样，完完全全的理所当然的样子。他们本来就应该相遇相爱一辈子在一起，所以迟志涵说出来的语气像是普通家常，而齐城听完了心里除了温暖和满足并没有太多的意外。迟志涵又转过去玩齐城没有摸他耳垂的手。 你发烧的时候手指头热乎乎的， 以后身体养好了，手指就不会那么凉了。 去年冬天他们还不熟，今年入了秋开始，因为不想冰着迟志涵，齐城每次洗完澡都会用热水再泡一会儿手。玩了一阵子手，迟志涵转身。 下次如果还想加大治疗压力，可以带上我吗？我总觉得今天我在车上的话，你不至于会晕倒那么长时间。 带上你会没有疗效。 齐城把迟志涵往自己身上挪了一下，方便看到他的表情。跟迟志涵在一起很不容易有应激反应，齐城不想冒险。齐城按下迟志涵撅起来的嘴巴。 我想早点和你把证领了，最迟月底我得想办法出门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